是天生的，收敛了，喜怒就和冰冷。你的理由是星星点点的，我尽量充当气氛营造者，制造着，我记得你也会不舍，我偶尔去约也会失手的，搞笑的人变成作 是我

就不用太多指教，三分钟之内就给了，大家尖叫天亮，出门敞开他们叫我安心回家，何必过上人间欲火燃烧，现实那么淡，我清楚拒绝，绝对的不妥协，先低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欲火凤凰展开双翼 Hit and play，Never gone,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双手伸出向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规则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站到这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革命，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样勇气，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何时感觉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Homi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其实早就不甘天上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借着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酷 rich money 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明白，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串，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敢战，一下可以打破命运永世断腕， Hey ho 你台上搏命有狗血比你清醒，小丑心中心魔 AKA Constantine， 真的忘了气氛努力三分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接下来依然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被仰望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费代价提醒自己不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何时感觉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 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暂时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眼睛 You heard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油水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听，骑着大羊，街角榆树下，不妨阵阵若音声，将窄窄的纸上，薄薄的衣裳。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不理你能存在，不声呐喊，绝望。我不是眼中沙子，我不是厚重语词，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我只是一个背负木已弃是我 城里刚好缺了谁，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招呼不回。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留下来见我别了谁。吹过玉门关，吹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

是致命一击、yeah、我开口你坐一大屁股、哦、饶舌带着旋律你说六六六 Ayo I'm Vendor's love I'm 六六我背的歌词那背的小哥哥的 officer 可以的 rap No pain no gain rain 的水爆发跟飞的我吹不停 MVP call me the legs 出门要私人飞机出门要带 Rollies for glories 收藏的 Jordan 最好合着 Supreme Only for good mouth Cause I'm the first team Worldwide tour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看什么你和我走一波兄弟毕竟我们都够不到讲道理 Only Only 可我的话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不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小的扛不住我的实力扛不住中国资本你崛起你以为自己被淘汰委屈扛不住入围者更有实力看你站在这里 This 丑陋模样掩盖不了你内心人模狗样 Roll a nice roll nice down me twice Pop me nice I need to get back at once I'm a dream no one can slice 我兄弟一起请你们看戏洗脑的旋律像是倾盆大雨我写着情绪Yeah, 兄弟一起请你们看戏我们带头火力我们代表好力你不被考虑不过满是面子不嫌多装点从不错有一看不用说看谁把你带火 Carry Worldwide Tour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